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于世存老师又来了啊。哎，我们李菁老师是刚刚从这个挪威诺贝尔奖领参观回来，是 吧？对，哎，不可说，不可说。 对对对，就是，所以咱们就现在就是有一些国际的视野，对吧？ 哦，那 是不是？ 对，我在那边还遇到您的一个粉丝，所以他让我一定要转达，而且人家是80多岁老人了。然后我们在那一个公园里面，他看到有一些中国人就过来问，然后。我们一个团子就说，他就指着我说他也是北京来的，然后我们都走了很远了，老先生又追过来说，请问你是不是在锵锵三人行上出现过？ 哦， 一定要转达对对窦文涛还有徐老师的问候。 嗯，只有一个嘛。 啊，一个老先生。 哎，这个我们在国内不敢吹牛，但是凤凰卫视在海外华人当中，哎，那绝对我们可以，这就是人家有人说了很多这个海外华人给我们写信呢，说这个在孤悬海外啊，看锵锵三人行是他与这个祖国，不叫这个祖国，是他与祖国 联系 唯一的联系，感觉有了延安的那种，你知道吗？我就得有那种感觉， 革命圣地是 吧？对对， 有归宿感了，认同感了。 哎，是，将来在国内混不下去，我出去海外华人养着我，对不对？ 是啊，您肯定的。 那你厉害， 没问题，这是。 是是是，所以咱们也要关心一些国际上的新闻。最近国际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又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增光添彩的事儿。 哦， 就是说呢，有一中国大爷，专门在美国按摩。 哇， 说给女的按摩。哎呀，按的老外就说舒服的不得了，但是照咱们中国人一看，好像性骚扰。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 I hold it here. Very easy. Next time, I'll be done. Do you want mine? Ah, you can see it. 这大爷干什么呢？你们觉得？我跟你说，他这个就说中国大爷帮美国姑娘按摩，在美国有一位名叫罗东的中国大叔，他是经常在公园海滩街道。哎，这个外国这女的，他们倒也是觉得东方神奇啊，怎么捏都行啊。 我觉得也不应该这么说吧。好的，我觉得现在西方人他对中国的按摩应该都有那种。应该都有那种常识啊，因为我印象中我住云南的时候，好多老外他一到大理，他就会问当地的人哪儿有按摩店，我觉得他们都应该体验过呀，他不至于把这个当按摩呀。 但是这是旅游区，我觉得他可能未必会。 那也 像来大理的， 大理也是旅游区啊。 但大理是专门到中国来的旅游的，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美国的游客， 美国， 他不至于把这个当按摩，当中国按摩吧？ 哎，那你觉得大爷在那忙活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嘴，我怎么觉得嘴都上去了？到后来，我觉得太好玩了，这个。 你要不要上去竖一个警示牌到那边，说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式按摩？ 哎，但是呢，很多外国人很迷这个，这你不能。这次你看这个奥运会，你看出来了吗？这他们也是一个点啊， 对对， 全是拔罐的这个印子啊什么的，感觉就是说外国运动员呢也是认中国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呢，于老师？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中医的这些按摩呀、拔罐啊、包括针灸啊，它其实是我觉得传统的这套东西，它行之有效。行之有效，它只不过是西方人原来也有他的这套办法，只不过他们现在丢失了很久，现在又重新从东方人这儿又好像又接受到了，接近这个东西。 什么叫西方人原来也有他们的办法？ 比如说他传统的那种治疗，他也比如说像放血呀，像这些东西他也有，就是那种我们认为的非科学的那套治理，他对人体。他就把人体当做一个我要调理的对象，我怎么糊弄都可以。这我们如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讲是糊弄了，是吧？我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我们中医的很多东西也是糊弄而已，是吧？只不过说中医这套东西呢，它 它几千年的实践，它是有一套体系，庞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支撑了它一直在现在还能有效，在实践当中还能用。然后这个用的东西呢，它所以它更像那个跟我觉得跟西方的传统医学是不太一样，传统西方医学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中医可能还是有生命力。 那我问问你们，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按摩啊，按摩到底是为了身体的快感还是为了治病？按摩到底是为了舒服还是为了能够健康？ 你就是治标还是治本是吧？ 不是，那就是都有。 我看过一份这个中国的这个性学报告，这个性学报告很有意思，这个调查者他本身你看他有立场，他把这种大街小巷的这个按摩呀，他是归为就是说中国人获取身体快感的方式，就等于你不要，其实我认为这本是有点偏西方的那种立场，就是说他不能认可你这个东西是治病的，或者说是医疗的，那么他认为你在捏吧捏吧干什么呢？不是跟老大爷干的差不多吗？就是他觉得你是为了舒服，是一种获取快感的服务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中间涉及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过了那个度，他就性质变了。 对， 真的，比如说按摩 不一样， 按摩，比如说现在流行一个按摩的办法，就拍打疗法，那打得很挺狠的呀，打出你的那个出紫血，出那种黑的那个东西，那不就变成他们说治疗了吗？如果你轻轻按，那就是你说的寻找快感的那种东西， 非得打出血来，打出血来才叫治疗，是吧？ 我听说有这个，在北京有这样的，就是你没事干去让人家打吧，打得你全身舒服，人家叫什么？不痛则通是吧？通则不通，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对， 啊、 一直打到你痛的通了为止。 就咱欠抽呗，就是。 对对对。 就是最近还很火的有一个美剧，叫咱们翻译成叫《罪业之奔》，我不知道您看了，叫《The Night of》，他就，然后主线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小孩，就是跟一个白人女孩。发生了一夜情，然后那早上起来就发现那女孩死了，这是一个主线。然后副线呢，就是一个律师，然后被他像羔羊一样的眼神打动，那个律师要主动要帮他。然后他实际上表面上是一个犯罪剧，实际上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美国关于司法制度啊，关于族裔之间的冲突，还挺深刻的。我还建议你看一下，里面关于这个律师演得很好。这个律师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是讲这个律师啊，在这个美国怎么不主流潦倒，但是他还有他的一点良心和他的一点职业的那种荣誉感。然后，但是他描述这个律师潦倒的呢，就是他有一个足癣，是不是？咱们就说脚气是吧？ 哦，脚癣 、哎，脚癣、啊， 对，脚气病。 然后呢，就是那个演的，就是花了很长时间演他的这个脚的毛病。就是很夸张，拿筷子捅这样，然后拿保鲜膜包，就是找西医给他开了大量的那种像叫什么那种什么激素，然后副作用就是他要买伟哥这样，然后呢最后那个每一集顺着他的眼讲他这个脚的毛病，然后中间呢就讲他就到了这个唐人街，是到法拉盛的那个华人街，就是给他开了一大堆药。莫名其妙他自己念叨说也不知道是什么皮，动物皮还是树皮，天天硬着头皮喝下去了。哎，喝了几天，因为他要律师经常出庭，但是因为他的脚病他没法穿皮鞋，所以周围人都厌弃他，一看他穿个大凉鞋那个脚。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脚好了，可以穿皮鞋了。 中医治好的。 哎，高兴的。然后呢但是在下一段又讲，因为他的也是精神压力大又崩溃了，浑身都长的那个皮癣，然后呢一到了西医说你吃的是什么药，又把他那个中药全部都扔了。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也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医一种态度，他是觉得你有时候是挺邪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就给治好了。 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 哎、有时候他也搞不清你背后的这个机理是什么，所以因为他老拿不出一种实证的东西，就是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什么你看过三天两头就是中药，不是各种药就出现各种负面新闻嘛？有说肾的，说那个中药大部分怎么对肾的那个伤害是 哦，含铅量过高。 对，实际上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电视剧里的这个小副线也讲了西方人对他的这种态度， 对， 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中国文化就是博大精深啊，它这个边界啊是 模糊的。 是， 你说有没有高人？我们都相信肯定有高人。 嗯， 但是呢，你又是他不这。这你比如说我们那儿曾经有一个领导那天跟我讲说碰见一个那个什么大神，就是大师啊， 嗯， 就大师，他也是浑身什么哪儿腰啊什么不舒服啊什么的，然后啊介绍介绍，他说一进门这大师一四川小个子，这么小，这一小个子，大我们这领导身高得有一米一米八呀，这一米八，他说我这一进门小个子咵给我来一大背胯，整个叭就摔地上，站起来说给你捋直了， 哦， 就好了。我天，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写过几本书？ 哎，说张纪中怎么了？ 他太太樊新曼。 哦，他太太怎么了？ 在那个缙云山礼仪道长那儿修行过，或者说他哦辟谷过。 嗯。 而且他写过好几本书，叫《世上究竟有没有神仙》。他很信那个礼仪嘛。他就认为跟着礼仪去辟谷是对他认为他身体发生了比较好的变化。 你信这个吗？ 我辟谷这个事儿哈，辟谷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道理。比如说从无论是从历史书记载，还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很多朋友，如果在比较好的程序的那个指导之下去辟谷是对身体确实有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例我的朋友张发财，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平面设计家，他就辟谷辟了，我忘了他是七天还是十天，应该是估计是十天，到现在还是像个瘦的像个杆儿一样的，不那么胖了，就是他瘦了很多， 那 大概有三十斤，对对对对对， 哎，能减肥， 哎，能减肥， 那你不 能减肥， 减了， 对，我还有一个朋友那个辟谷之后跟我同龄，他辟了二十天，辟了二十天之后，他认为，当然他是有个很神道的说法，他认为他是从身体生命的后天状态反到先天，就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比较好的状况，就是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很好，还有他的皮肤确实，我这个年龄的确实有点像婴儿的皮肤， 哎呦， 而且他的夫人说他的睡眠是像孩子一样有深度睡眠。 看来他夫人都没睡着， 对对对对 他夫人失眠了。 是是是 但是对你讲这个是很好，可是我也给你讲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嗯， 也是最近发生的。你可以看一个照片， 嗯 啊，你看照片，这个是26岁的女演员呐， 啊， 多可惜啊，徐婷，因为患癌症淋巴癌，在北京去世，9月7号， 嗯， 9月7号，她是什么呢？据悉，徐婷生前曾拒绝接受化疗，选择采用刮痧、针灸、拔罐等中医疗法，并且中医让他吃素，这么在北京去世。但是呢，后来他的妹妹发文啊，称最终姐姐还是接受了这个西医的化疗，并且直言曾经被那么多骗子给骗到现在才做的化疗。那么徐婷一去世，大家一方面是惋惜，另一方面就为这个治疗方式啊，就产生这个争议。哎，你怎么看李江？ 哎，他的我就。那个让我想起以前那个陈小旭 对， 特别像，对 对， 其实都不是什么就是包括陈小旭他那个当时乳腺癌， 嗯， 应该早一点治疗，他不是一个就是致命性特别强的一种病，但是我也能理解，你比如说他当演员，他也讲过，就是他看别人做化疗，头发都掉了，因为他做演员这一行嘛，他可能还是对外形啊。比较在意，他可能一看这个人这化疗之后，那整个又要吃药要干嘛的，那个脸啊什么整个都变了，所以他刚开始是排斥的，到最后可能真是觉得这个身体已经到了你是要命还是不要命还是要脸的这个地步了，那你就肯定是保命重要，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挺可惜的，在那个时候你真是应该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的程度，你是要先把命保住你才去考虑你的形象好不好，你哪能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现在大家都在面临这种一出事儿之后都是面临选择，自己都慌神了，然后周围的人也是 各种各样的意见， 对，意见也各种意见都有，你比如 各种传说都你讲， 对，比如说像我那个我的那个老子传的那个责编叫任建成，他是武汉大学，他是学我忘了，他是学理工的，原来是一个非常受西方这个科学主义影响的人，当他出版我老子传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再强调，他说应该坚定的回到东方， 那个时候我还是，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人，但是他已经说我应该接受东方。结果老子传他出版不久他就得了那个肺癌，肺癌他不是按东方人的那个治疗去治的，他是去接受了化疗，一年化疗了5次，最后还是走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包括那个陈小旭的那个事情也是，陈小旭的事情有个医生，他写了篇很著名的文章，他就说如果陈小旭接受西医的治疗，可能不会早死，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那还有我们那个朋友陈子明，他也是得胰腺癌，在301医院治不行，又去美国治也不行，最后还是走了。 我觉得这得看什么病啊，你要是说有一些病，我觉得哪可能就是他到了一个发展阶段，可能哪一种都确实都很难。这个并不是说你采用这种方式就能 拯救。所以我说其实在科学和中医之间，他想争一个高低不太可能，想争谁更正确也很难，虽然国内目前还在争论。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确实谁能站在一个立场上帮病人选择， 是的， 你应该看中医， 对， 还是应该看西医？ 是， 甚至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现在真的是，就是说你要不要接受化疗？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什么什么放疗？甚至一直关系到这个什么安乐死之类的问题，我觉得这好像都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就有可能的这种选择。有的人觉得确实啊，如果这个化疗的这个结果，就承受，我就说啊，我的这个生活圈子里也有这样的人呢。我到时候就看，比如说得了白血病，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我最后就说啊，我说这个病和医啊，就像两把刀啊，就是病弄不死你，医也弄死你，就是他就是你哎，那么有些人我身边也真的就是他个人选择，就我不做了，不做了呢，也许1万个人里有一个。好了， 是， 这就成为朋友圈的传奇。说你瞧瞧， 是， 对吧？ 是， 甚至我还听说各种朋友圈的传奇都打着各种旗号。我的好朋友都给我讲过，说中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就是咱都特熟悉的，就别说他名了，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的。说这医学专家面上讲课是那么讲，私下里跟我说，说癌症，我跟你说，1/3是吧？是吓死的， 对，大部分 1/3。是致死的， 是你 说，就是那意思，就甚至朋友圈又发一个什么日本来的一个什么专家，就叫癌症都不要看，癌症自己会消失，他要不消失，你就跟着他走， 对吧？ 你说这玩意儿，你让我们， 对， 我们听谁的呢？你出了事儿，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还真的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态度，就像你说的，有的人他就觉得我要一个生活质量，因为到你看病发展到哪一期了，有的那个就是前期的时候医学是可以治他的，我觉得那毫无疑问你就一定要比如说切除了，还是做化疗把它控制住了，这个都是有明确的一个案例和明确的一个概率。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你就要去做手术，就要把它切掉，人家都切完了，活了20年，活了30年，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后期了，就是你做了这个概率，就生存率也不是很高，但是你做得很痛苦，那我觉得有的人就说，那我不要这个痛苦，我要生活质量，我做环球旅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模特，还是那个，就那个周传芳的大儿子的这个太太叫。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模特别漂亮，叫周天爱嘛，还叫什么？后来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得艾滋病了，那就不治，他也有钱，那就是环球，2年之后就去世。那我觉得就是这是个人选择了，但是你到那个阶段是个人选择，因为你治也很痛苦，但是前期的话，我觉得像有一些病，我觉得前期他是可以明确治掉，你说我非要去搞那些，我觉得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愚蠢了，恕我直言。 那我听着你还是偏西医这个立场， 对 吧？ 是， 就说咱们一般人真到了急茬上，你往哪儿送？我好像大部分还是送医院。 那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对。但是我觉得现代人，那个李菁说的是对的，我觉得现代人特别需要把自己也变成某种医生，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 哎， 是吧？他只有这样医疗知识的话，他才能在 事情重大事情来临之前，他来的时候能做选择，来临之前就可以做预防。我觉得预防和选择是现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面临的一个。 这个真的是很难选择。现在医生也越来越怕负责任，因为说一个不好啊，他也不敢跟你说。就是这医生就讲，哎，开不开颅啊？我跟你说，这个开颅啊，49%，不开颅呢，51%。 嗯， 你让别人家说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临时的。真正的就我觉得是平时的那种积累的工作，无论是记者也好，还是那个医生也好，他会告诉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做心脏病手术的治愈率多少，这些数据应该是公布的。 嗯， 这样的话那些患者或者我们普通人就平时就对这些知识耳濡目染，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氛围里面我们去选择，或者说我们进医院我们就不用那么恐惧。 这反正对任何啊家庭来说啊都是个特难做的一个决定。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这个中西医之争啊，我觉得它就是深入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就类似于物理学现在到达的极限的那种问题。 嗯， 就是在根本上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情，对吧？甚至你可以说，哎，信仰和安慰的力量， 嗯， 本身是不是一种医疗的力量？就我觉得有点互渗。今天西医也在检讨， 对， 就是说我跟病人聊10分钟， 嗯， 这个对他的好处就好过像看驴看马一样，给他30秒打发一个病人， 对， 就不一样。 对， 那你就有时候这个，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就有点小孩心性哈，就是。我也觉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老是，你知道，我就记得那个，后来给卫生部去说是叫停了， 嗯， 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李小龙，我们都知道他很厉害啊，这我也很崇拜，但是呢，老是觉得大李小龙当年怎么就没有参加个什么比赛，把这世界拳王什么跟他们 灭了， 那就是打一下， 对 吧？那家伙扬我国威等等，你会有那种期待， 嗯， 就是。一个东西不止于是这个大家的这个传说，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如像中医，我记得那一年闹过一个事儿嘛，就是说有人叫板说中医认为最入门的，说一孕妇我给你把脉 啊， 能知道你是不是怀孕， 对， 哎，全国的中医你们来打擂台。 他还有奖金，后来没有人应是吧？ 后来听说给有关部门叫停了，就因为你对中医的整个系统就，但是呢，我作为市民，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哎，这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科学的测试？就是说，我们隔上帘子把手伸出来，因为他如果你真的把脉能够知道妇女是否怀孕，这个得到证实的话。那妇女还用撒尿？不是用那个，也就不用这么复杂了吗？ 是否怀孕还是测是男是女？ 就是喜脉，就是 我觉得喜脉是很容易看的， 对，我也是觉得 男女很难。 他是说是男女， 男女很难， 我们都认为喜脉很容易看。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真那么灵的话， 嗯， 何必妇女还费劲上西医的医院验自己是不是怀孕？那不一摸就知道，哎。后来有的中医就 传了，是传了。 后来我很关心这个新闻， 嗯， 就是后来有的中医说来说我们中医你不能那样说，我们呢是望闻问 切啊。 但是你看这就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因为呢你要照咱们小人之心，说您望闻你还问，说陛下多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玩意儿你知道吗？我不是说我不信， 嗯， 我不是说我不信，我有就觉得 对 该怎么看呢，于老师？ 那对于中医来讲，他我觉得他还是会反驳你，他觉得望闻问切确实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诊断办法。 但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这能不能知道怀孕，咱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弄。 刚才你看，刚才我和李老师都以为他们是可以的。 我也以为，我也以为这是中医来说。 我以为男的是。就是难度在于不知道是男是女， 是 能测出男女，我以为是这样。 这男女那就该把他抓起来了，邪教了那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刚才您说是中西医的一个争辩，但是我倒是觉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大部分是中医和伪中医。我觉得其实真正好的中医，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确实是好的，而且人家不说妄语，不给你瞎吹，你什么包治什么这个病。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都是，我就叫伪中医， 骗子太多。 哎，什么就包治百病，你放在我身上吧，就你我给你开个药， 家里人也有这些，我就老说他那个药里头有什么你知道吗，给你包完了糊弄糊弄一堆，然后不也有些人较真吗，就是他开的中药说里面有那种就特别贵的那种成分，然后一副药好几千恨不得，然后人家就有较真的，我煮完了之后我一个样样的查，就是没有你说的，人就告你。为什么中医我觉得有时候备受这个质疑或诟病，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些人在里面不好，毁了他的那个一些声誉和信用。 骗子多， 对，骗子太多。 你看那个，你看刚才我举的那个拍打疗法，我听说北京都有人被拍打死的。 他跟以前治罗锅一样。 还有拔罐，拔罐，四川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新闻，一个老大爷，那个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湿气太重 啊， 在背上拔罐， 烧伤了是吗？ 对，后来烧成黑不溜秋的，就赶紧送医院了。 对。 齐秦拔罐是不是还也被那个人给酒精洒了，给烧了？ 对， 是。所以先打假冒伪劣，再检讨中医西医。现在是西医也有假冒伪劣啊，那莆田系，那不也是吗？ 是。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骗子先把骗子弄得干净。